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十四集。边南觉得自己可能是有病，训练完了洗了个澡就翻墙出了学校。打车去帮二宝煮粥这种事，打死他一百回他也想不到自己会做。二宝家经济条件大概不太好，所以他哥不在医院吃，更不同意去饭店买吃的，于是就在家随便弄点吃的应付了。边南不知道二宝家平时做饭是怎么做的，但他到二宝家时，二宝爸爸正坐着轮椅指挥二宝淘米。二宝蹲在院子里的水池边，一抬头看到了边南。 大虎子，你怎么来了？ 叔叔好，我路过就来看看。 边南先跟二宝爸爸打了个招呼，走到二宝身边，把他鼻子上的两粒米扒拉掉。二宝爸爸对于边南要动手煮粥很过意不去，跟在后头一个劲儿说不用了。 不用了不用了。 叔，真没事儿，您指挥我就行，我也是声控的。 边南的动作其实比二宝熟练不了多少，他从小到大就没在厨房里待过。淘米、放水、剁肉末，边南在二宝爸爸的指点下手忙脚乱地在厨房里忙活了一通，把粥煮上了。煮粥不像熬骨头汤那么费劲，没多久就煮好了。边南拿了个饭盒把粥装好。 我打车送你过去。 不用不用，我跟胡同口老李家大小子说了，他开出租的，一会儿正好上晚班，可以把他送过去。 那我也走了，我明天再过来帮忙吧。 边南看出来了，二宝家条件不好，但二宝明显也是养得挺娇气的，没干过活。二宝爸爸更没法干活，就胳膊能动。本来边南还想说让院里的邻居帮着弄弄，结果煮一锅粥的时间里他看到了三个邻居，一个寡老太太，一对老夫妻，估计平时还得二宝他哥照应着。边南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这么按时按点的上门给人做饭，虽然做的不怎么样，但水平提高的还挺快。一开始就是煮粥，然后开始往粥里加东西，接着就开始炒菜了，糊了两天，但接下去就突飞猛进，能炒出花样了。他一面翻着锅里的排骨，一面跟站在身后打下手的二宝说： 我觉得我可以去开个饭馆了。 那我天天去吃，要不你会赔钱的。 谁说的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 我哥明天出院了，到时让他给你做一顿尝尝，你就知道了。 出院？骨折一个星期就出院啊？ 一星期零两天了，石膏还没有拆呢。我哥说回家休息，换药再去医院就行。 边南没出声，这估计是为了省钱，医院住一天费用不少了。二宝突然拉了拉他衣角。 你还来吗？ 啊？是吗？ 我哥出院了，你还来炒菜吗？ 二宝挺黏他的，每次他过来，二宝都会缠着他说半天的话。边南摸摸他的头。 你哥能动吗？要是不能动，我就再来两天呗。 不知道能不能动，腿还是吊起来的呢。 边南蹲下，搂了搂二宝，二宝顺势搂住他的脖子。 那我明天再来看看吧。是不是你哥平时都不陪你玩啊？寂寞的小朋友。 他没时间，我哥上班上学很忙的。 你哥还上学啊？ 是不是又糊了？ 没糊没糊，差点，只糊了一点。 第二天，边南又想翻墙出去的时候，万飞拉住了他。 南哥，你不会每天都是去约会吧？ 跟谁约啊？黑爷吗？ 边南把手伸到他眼前，展示了一下手上被油星子撩出来的俩水泡。 靠，你这明显是小只的喷火龙啊。唉，你要有个亲弟弟估计都没这么上心吧。 边南想了想，边星宇看到他就乌云密布的脸从眼前飘过，他顿时一阵郁闷。 不知道，没感受过。 唉，晚上网吧等你。 嗯。 边南拿过外套出了宿舍，他打车到了二宝家胡同口，在小超市里顺手买了瓶可乐和几包零食。二宝挺爱吃这些，不过估计平时不总吃，每次边南给他买了他都两眼发光。二宝家对于边南来说已经很熟悉，进了院子熟门熟路的就推开了二宝家的房门。二宝爸爸正在客厅里，看了他马上招了招手。 大虎子来了，还想着你今儿来不来呢。 答应二宝要来的。 边南笑了笑，听到了二宝屋里有人说话，估计是二宝他哥。他走过去刚要敲门，二宝已经从屋里扑了出来。 大虎子。 上车上车。给你的，慢慢吃。 谢谢。对了，我哥哥回来了。 二宝拉着他的手往里屋拽，又冲里面喊了一声。 哥，大虎子来了。 哦，大虎子来了呀。 这声音不高，不过边南听得很清楚，整个人都愣了一下。他并没有过耳不忘的能力，但对于某些声音他却能记得很清楚，比如某个贴着他耳朵挑衅的声音。二宝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，把他拽进了里屋。边南看清床上躺着的人时，有种想扭头出门到胡同里那口已经干了的井那儿跳下去的冲动。 秋意，我靠，居然会是秋意，居然是秋意这个王八蛋，那么可爱的二宝居然是秋意的弟弟。 边南瞪着在床上躺着的秋意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秋意见到他倒是挺平静，看上去就跟头回见面似的。 你好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弟和我爸。 我还想照顾你大爷呢。 边南咬着牙，尴尬，恼火，丢面，还有那么一丝儿说不上来是内疚还是不好意思的情绪来回折腾着。他费了好大劲才挤出个干笑。 不信。 然后一把抓住了正想出去给他倒水的二宝，咬牙保持着脸上的笑容。 宝贝儿，我一定是智力有问题了才一直没问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我叫秋燕，我哥哥叫秋意。我也没问过你叫什么。 我叫边南。边南。 说完了，他又扳着秋燕的下巴，有些难以置信地盯着，看了好一阵。 你跟你哥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啊？你怎么黑眼珠子啊？ 边南这句倒是实话。秋燕长得很漂亮，跟个洋娃娃似的，但跟秋意那张有着明显混血特征的脸完全不同。但凡要长得有两分相似，他也不至于跟头驴似的为秋意忙活了这么久。 可是我头发是卷的呀。 秋燕一边喊一边跑出去倒水。秋意嘴角一直挂着的礼貌笑容换成了一丝戏谑。 不好意思啊，吓着你了。 靠你大爷，秋意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 你猜。 边南脸上挂不住，火一下没压住，冲过去一把揪住了秋意的衣领。 你别再给老子聊过，以为我不敢在你这揍你吗？ 大虎子怎么了？ 没怎么，你哥衣服上有脏东西。 哦。 秋燕把杯子递给他，很开心地拉过一张椅子让他坐。 一会儿还一块做饭吗？ 嗨，别让大虎子做饭了，一会儿我弄吧。大虎子在家吃个饭，之前做完了就跑， 今儿一块吃吧啊。 边南简直没法形容自己的感受，面前是他最讨厌的人，自己却还得堆着一脸愉快的微笑。 我吃过了才来的，叔叔您别管我。 我随便弄点儿，你随便吃点，别客气啊。 那我先去煮饭了。哥，我会煮饭了。 哟，真厉害。 秋意的眼睛看着边南，听到老爸和秋燕都去厨房了，他才冲边南说了一句： 辛苦了。 别跟我说话，我怕我忍不住揍你。 边南心里堵得就差吐出来了，自己这一个多星期见天跑来做饭，闹了半天居然是给秋意做的，这事儿怎么想都干得跟个傻子似的。秋意也不再说话，腿架在被子上，拿了本书翻开了开始看。边南坐了两秒钟站起来，打算去厨房看看。跟秋意这么待着，他怕自己一会儿火压不住，把他连石膏带腿都给砸了。到了门口的时候，边南停下了，看了一眼秋意。 哎，我差点忘了查询一下我的战果，怎么样，做的专业吗？ 还不错，腓骨骨折，拍片子见骨折线，无明显位移，查体见多处软组织损伤，建议住院观察，同时石膏固定，一个月后复查片子，拆除石膏。 边南突然有点说不上来的滋味，伸手在石膏上敲了敲，冲秋意呲了呲牙： 想找回来吗？我等你。 边南扔下一句话就去了厨房帮忙。秋意靠在床上翻开书继续看。过了几分钟，秋燕跑进里屋： 哥，牛肉要炖多久啊？ 说了不用问，我知道要炖多久。 半小时就行，用高压锅炖。 秋意伸手在秋燕鼻尖上抹了抹，秋燕鼻尖上都是汗珠，看上去很兴奋。家里别说平时，就连过年也基本没有客人，秋燕能开心成这样，一刻不停地跑进跑出打着下手，秋意很少见到。 大虎子，我哥说高压锅炖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 哦，那炖上的时候先把别的菜弄了吧。 边南很郁闷，他的确是不知道牛肉该炖多久，但他可以查。从秋意嘴里说出来他怎么都别扭，可当着秋燕的面又不好发作。秋燕又转身跑到院子里，把洗好的菜捧了进来。边南拿过菜放到案板上随便拦了两刀，一想到自己在厨房这么忙活着，秋意在床上躺着看书，他就特别想撩挑子走人。秋燕趴着案板看着他，脸上全是笑。 真好。 什么真好？ 什么都好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